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的朋友圈状态依然为空白，但他把封面换了，一张胶片质感的老照片，一个脸肉嘟嘟的小女孩站在树下，穿一件柿子红色的针织外套，带白色蕾丝裙边的牛仔裙，白色中筒袜，圆头小皮鞋。洗过澡，周迷躺在床上，身体疲乏得很，但精神被什么勾住了似的，一直安定不下来。他把手机摸出来，从通讯录搜索谭燕西的名字，手指在半年多前的对话界面停留一刹，点开了他的朋友圈，无意识往下拖动那封面图，确确实实就是方才宋满给他看的那一张。宋满也没睡，一边给白朗西发消息，一边问周迷： 阿姐，你说我周末要不要去那个餐厅吃饭啊？ 随你。 哎，我叫小白过来玩，你也一起去吃呗。 我为什么要去？ 哎呀，你看呀，他订的不是四人位吗？我、小白、露露姐加上你，不是刚好四个人吗？ 周迷将手机一锁，正色，突然心烦意乱得很。 不去，你也不许去。 宋满哦了一声，倒无所谓失望，只是好像一点也不意外他这反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宋满又开口： 如果谭燕西找我打听你现在的感情状况，我应该怎么回答呀？ 他觉得谭燕西加他多半是这个目的，只是不可能开门见山，但迟早会问的，他得未雨绸缪。 你知道应该怎么回答？ 哦，好吧。 这半年，周迷就这两次与谭燕西有所瓜葛，经人转述的只言片语，没发展出任何后续。周迷跟着向威，一开始磨合期痛苦不堪，向威吹毛求疵到了极点，可能文章中但凡有一个词用得不合心意，他就要打回去，却只笼统地说不行，不细究究竟哪儿不行。周迷就默默地改，一遍不过改两遍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那就干脆全部推翻重来。后来向威都有点佩服他这好像憋着一口气要跟他较劲的性格。 你不是觉得不行吗？那我一遍比一遍好，这么改正到10遍以上，看你再怎么说。 就这么较劲到了最后，第三个月的时候，周迷写的稿子发给向威，向威看一眼，一个字都没异议的就给他通过了。好似两人在漫长的 PUA 和反向 PUA 之间终于达成了一种和解，甚而培养出了一种默契。同时周迷开始学拍视频剪片子。向威的大部分行程一向都有专业的摄影团队跟从，但他嫌那种风格太正式没意思，要求周迷就拿手持设备拍摄，不要那么追求完美自然的抖动感，偶尔的镜头不考究，才有私影像的提壶味。为了摸到向威的癖好，周迷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探索， GoPro 手机、手持胶片摄像机一一进行尝试，最后发现设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拍摄的内容和镜头语言。半年多时间这么修炼下来，周迷把向威的偏好摸得十分透彻，剪出来的每一支3-4分钟的 Vlog向威都喜欢得不得了。尤其有一次，向威在丽兹酒店的房间里洗过澡，卸了妆，坐在椅子上自己给自己剪脚指甲，近30秒的画面，没有音乐，没有说话声，只有正常的白噪音，黑白胶片的质感， 背景富丽堂皇，可前景中的女人皮肤露出自然松弛的纹路，抱着膝盖那么费劲儿地勾着脚趾的动作显得几分笨拙。华服之下，她亦不过是一个正在苍老的普通的女人。向薇喜欢疯了，把这视频单独地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。从那以后，向薇就向周米敞开了更多的权限，譬如难得休假的时候，他会邀请周米去他自己的家里，他亲自煎两块牛排，两人开一瓶酒聊聊天。那时候不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向薇也会收敛起他平日里那过分严苛以至于显得几分刻薄的做派。周米惯常一起行动的人是向薇的生活助理，名叫王若星，以前做平面男模的，牌量条顺。周明一开始很疑惑，他为什么不继续做男模？后来通过观察得知，王若星和向薇应当有超出工作范围的其他关系，但不是恋人，他觉得可能更似固定炮友。具体的他没往下深究，诚然向薇欣赏且倚重他的工作能力，但幽微而晦暗的私人生活的领域，他很清醒的绝不会越过界限去窥探一步。下半年十月过后，向薇的行程便渐次密集起来，主要活动范围都在巴黎。围绕向薇的是一整个团队，固定的有五个人，各司其职，负责造型、摄影、行程安排、后勤等各项内容。周迷和王若星也在这团队里，整个五人小组玩得很熟。他喜欢小组的氛围，大家业务能力顶尖，各有各的坚持，心态也年轻，没什么尔虞我诈的算计。当然能一直在向薇身边留到至今的人，一定有某种层面上的性格共通。这天参加完了某奢侈品牌的晚宴，向薇因身体不适早早休息去了，也不叫人跟前照顾。团队的摄影大哥，大家都叫他大卫哥，想去使馆区那儿拍点东西，顺便找个小酒馆小酌几杯。大卫兴致所致的拍东西时间，就是大家蹭他镜头的好机会。大家 ins 上那些极有态度和风格的照片，基本都出自大卫之手。大家叫了两部车，朝十六区开过去。周迷出发前回房间换掉了晚宴上穿的礼服裙，这时候穿的是自己的衣服，白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针织背心，绣了金色的折线型图案做点缀，下身是黑色收脚工装裤和工装靴，帅气利落的一身，唯独耳朵上流苏型的金属耳饰和腕上几串手链叠带，点缀出一些妩媚的女性化气质。他因为外貌和身高在那儿，又跟着时尚圈里的人耳濡目染，如今穿什么衣服都有自成一派的风格，十分具有高级感。下车到那附近，大家随意组合摆造型，大卫也不用指示什么，只用按快门。周迷一个面对镜头很是紧张的人，久了也已适应。拍了半个多小时，大家去靠河的附近找了家酒馆，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大卫传照片。聊的话题由来没什么新鲜的，无非旁人的八卦和自己的八卦。今天不知怎么的，周迷成了主角，是负责造型的小敏起的头，说他的大学同学找他打听，那个总在薇姐身旁默默出镜的漂亮小姐姐还是单身吗？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下？ 暂时 没 有 兴 趣。 大家以异口同声地帮他补齐了后面的话。周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大家都背熟了，你就说实话吧，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人？ 没有啊。 哎呦，你就告诉我们呗，不然我们猜来猜去的，越猜越离谱。 怎么离谱？ 比如大卫觉得你一定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，出车祸死了。 毛若星觉得你可能啊跟前男友长跑十年，结婚前夕他跟伴娘私奔了， 够离谱。 小敏搭着他肩膀衣锦催促， 哎呀，说说看嘛，说不定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的还能帮帮你。 局面到这儿，周迷不说点什么还真过不去了。 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谈了一场注定没结果的恋爱。 这年头还能没结果？结婚了能离婚，有主了能分手，只要人没死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 嗯，有道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